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na love you. I just wanna make you mine. I don't wanna change it. I don't wanna change it.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na love you. I don't wanna love you.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Mark Timona 带给我们的 Take Original Mix Edition， 而稍后的音乐来自于 Jessica Lane Rolling。 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个潮流热门单曲的这种时尚混音哈，它的各种各样的 Remix 版本我们今天要跟您去慢慢分享一下，而稍后还会有来自于 Say Low Low 带给我们的 Everything We Touch， 以及来自于 Ted Candy 带给我们的 Logic 等等好音乐，请您继续关注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I've been there before, so if you're trying me, honey, I'm no all this back and forth, I need control. You got a lot, a lot, a lot, a lot, a lot to love, so I'm saying fuck your games, this ain't the way I'm rolling, the way I'm rolling.I'm rolling. High and cold conversation ain't flowing. The way ain't flowing. The way ain't flowing. I try, time and time again. Fuck your games, this ain't the way I'm rolling.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也会跟您分享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个潮流热门单曲的时尚混音啊。刚刚我们提到了 Say Low Low 和 Everything We Touch， 还有来自于 That Candy 的 Logic。 那像这样的音乐呢，只是说我们在平常的听歌里边会常见到的一些个比较加入了电子音乐风格的好音乐，而稍后还会来自于 DJ 制作团队这个 Vicetone 他们的全新作品叫做 South Beach 啊，以及呢来自于 Tasca Black 以及 Neff 他们两位合作带给我们的 Losing Your Mind， 一起来听了 Say Low Low Everything We Touch。 这里是节奏驾到，想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啊，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获取本期节目的歌单列表。 listening to Resonance 节奏驾到了。 耳边的音乐就是叫做 Logic， 我们都听到在电子音乐当中的一些个逻辑和一些算法哈，好像听到了各种各样高科技的声音一样，来自于 Zed Candy。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分享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 Tasca Black featuring Neff Losing Your Mind。 这里是节奏驾到，想要查询歌单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笑航，获取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列表。